攻读《生命记》第十六章，你应遵守阿比布月，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逾越节，因为在阿比布月的一个夜里，上主你的天主领你出了埃及。你应在上主所选定立为自己名号的地方，给上主你的天主祭杀牛羊，作为逾越节牺牲。吃着祭肉时不可吃发酵饼，七天之内当吃无酵饼，即困苦饼，因为你曾仓促地走出了埃及地。为此，你一生应天天纪念你出埃及的日子。七天之久，在你全境内不许见到酵母。你前一天晚上祭献的生肉不可有剩下的留到早晨。你不可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任何城镇内祭杀逾越节牺牲，只可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晚上太阳快落时，就是你出埃及的时刻，祭杀逾越节牺牲。并应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的地方将祭牲煮熟分食。到了早晨，你可回到你的帐篷中去。六天内应吃无酵饼，到第七天应为上主你的天主召开盛会，任何劳工都不许做。你应数七个星期，从镰刀收割庄稼算起，数七个星期，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七七节，照上主你的天主降服你的，献上你手中自愿献的祭品。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以及在你城镇内的内卫人，在你中间的外方人、孤儿和寡妇，都应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于上主你的天主面前欢乐。应记得你在埃及也曾做过奴隶，所以应谨守遵行这些法令。你由禾场和榨酒池内收藏了出产以后，应七天举行帐篷节。在这庆节内，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以及在你城镇内的内卫人、外邦人、孤儿和寡妇都应欢乐。你应在上主所选定的地方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着庆节七天，因为上主你的天主要在你的一切收获和你着手进行的一切事业上降服你，使你满心喜乐。每年三次，即在无酵节、七七节和帐篷节，你所有的男子都应到上主所选的地方去朝拜上主你的天主，但不要空手出现在上主面前。每人应照上主你的天主赐予你的，以自己的财力奉献礼品。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各城镇内，要为各支派设立判官和书记，他们应按照公道审判人民，不可违反公平，不可寻情顾念，不可接受贿赂，因为贿赂令智慧人的眼目失明。只应追求公道与正义，好叫你能生存，占有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在你为上主你的天主所建的祭坛旁，不许树立任何木头的神柱，也不可立置上主你的天主所赠物的石碣。